前日有个黑衣女子，咁咧就去呢个海运大厦咧，就天台就放咗件疑似炸弹嘅嘢，几碌纸卷啦，跟有个闹钟。咁有啲人喺淘宝见到咧，就话呢个系闹钟，卖百几蚊，如何如何。咁咧后屘揭发到咧，就系咧佢喺商场嗰度咧就随手攞咗个呢啲咁嘅礼物，像样嘅摆度。第一，香港系极度冇水平。呢三件事咧有三个论点，先讲第一个。从报道嚟睇咧，以前咧啲女仔着得黑衣咧，露咗个衫袖出嚟，哇！一个艳女系咪啊？美艳嘅女子啊，途经呢一度咁样描述，呢次就唔系啦，因为佢放炸弹，怀疑。咁啊，证实唔系啦，咁啊，亦都18岁拉咗，话佢精神有问题啦。今朝睇报纸。第二个层面就系、是、习近平就嚟落香港啦，咁咧可能咧就系令到香港警察有个表演恐袭嘅机会，所以就呢件事呢刻上演，咁亦都出咗好多片段，系爆破专家啊，睇搵个机械人啊，即系拆炸弹啊，证明佢系假。大佬呢啲咁嘅炸弹除咗拍电影有之外全世界都冇㗎啦。係咪呀，你睇空袭全部都攞个旅行袋摆喺度，跟住佢行开爆㗎嘛。呢个基本常识嚟㗎啦，仲边度有人吓、啊、用呢一啲呀，咁低水平呢，係咪呀？咁你第一啦，第二咁你都睇唔出。咁我真係觉得香港警方真係麻麻地。第三，个拆弹专家真系冇睇刘德华啲电影。通常嚟讲，呢咁嘅假炸弹、真炸弹有咯，好危险，好危险。跟住一个差佬或者拆弹专家或者重案组嘅人就冲埋一脚踢佢出去，因为出边就系海，个炸弹就半空爆破，跟住佢扑翻转头揽住其他人瞓低，呢、這个先就系电影 shot 啦嘛，大佬。连呢啲咁嘅场面都冇，喂，我真系好失望咯。是咪啊？所以兄回归呢、這个黑衣女子呢件炸弹奇案，亦都反映到香港嘅警方嘅水平。唉，再见。